第14集，孔雀开屏。 我早知道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偏离那个大老板，但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桌子底下的那个女秘书。 女秘书？桌子底下的女秘书？我靠。 许少卿其实准备了一些不阴不阳的套路，准备当着公司人的面用在安理身上，旨在让他产生即将被出柜的错觉。而许少卿就像野兽戏耍自己的猎物一样暗中观察，看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如何像个惊弓之鸟狂冒冷汗。后来许少卿冷静了点，觉得还是要把工作和私生活分开，就想着赶紧带安理离开公司。这两种想法想的都挺好，但终于开完会回到办公室，看到安理正仰在沙发上张着嘴巴发出奇怪的声音。 你他妈在我办公室干嘛呢？ 你回来了？那个，我在做准备。 你是不是傻？我不在办公室做，我不是跟你说了等我开完会去酒店吗？ 啊，是吗？那你干嘛叫我来公司啊？我说了在酒店等你，你又不许。 许少卿没法直接说，我就是想把你叫过来玩一玩，看你这个表面单纯实则背地里卖的蠢直男在大家面前是怎么惊慌害臊的。倒不是怕说出来惹毛安理，只是想想这种行为实在太幼稚了，丢人，小学生入了队以后都干不出来这样的事儿。许少卿现在只想赶紧把安理带出去，以后再也不会让他踏入自己的公司一步，他不应该破坏自己定下的界限，他已经后悔了。 因为要先带你去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 我不吃，我吃饱了肚子会很难受，我只能饿着。 哦，是吗？那走吧，直接去酒店。 是不是你饿了想吃完饭再去？没关系，我可以等。 哦，也可以。 离开的时候安理与许少卿全程3米，进到电梯的时候没有足够的长度，就自觉站到离许少卿最远的对角去。电梯向下上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公司的员工，大家都给许少卿打招呼，许少卿礼貌回应但并不多话。然后他扫了一眼安理，发现那家伙埋着头，身子已经快要嵌到电梯的墙壁上，与电子屏为伍了。说不上是轻视还是生气，本来已经做好的决定这一瞬间又改变了。 至于吗？小安，一会儿想吃什么？ 本来因为老板在，大家一直都噤声，这一句一出来更是安静，整个电梯里只有眼珠子们在动。他们一致投向许少卿正在看着的那个墙角里嵌着的人形。 我不说我不吃了吗？ 可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儿，大家都在看着安理，好像在等着他的回答。安理有点脸颊发烧，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场面。说什么呢？不能直接说我不吃，听起来像是大人物赏脸你不要，当众撅老板绝对会被这个狗男人报复死。自己已经说过不吃了，姓许的还要问，安理也不知道他意欲何为。 许老板，您说了算。 听我的，那晚上就吃点健康轻食好了。那就紫薯沙拉怎么样？哎，你喜欢紫薯配沙拉酱汁吗？ 安理没看错，许少卿还对着他比划了一下，而他的脸上却带着一种平和冷淡的表情，于众目睽睽之下等待着他的反馈。只有安理能看出，姓许的那平静的表情之下正在闪烁着的像小学生捉弄后进同学一样傻缺的兴奋之光。安理又害臊又生气又紧张，贴墙壁贴得严丝合缝，他明白了许少卿问他的原因。 真变态，要是能直接从电梯箱里透出去就好了，鬼他妈才爱吃你的地瓜呢，只有你个变态才爱吃人家的地瓜。 可安理不敢，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等他这个陌生的普通白领怎么回复大家的老板提出的用餐建议。 许少卿是金主，所以才敢这么有恃无恐地戏耍他。 好吧。 许少卿脸一僵，迅速转身面向电梯门，不再看他。许少卿带着安里到了公司附近一家简单普通但算是精致的西餐店，点了一份黑胡椒鸡胸、煎鳕鱼、熏蛋，还有一份紫薯沙拉。 你确定不吃？ 安里看了一眼那几个菜，他本来觉得自己饿了，看着许少卿在自己面前吃饭会很煎熬，但是看到那几个食物一看就没什么食欲，他很庆幸。于是他摇了摇头，许少卿也没多客气，就自己吃了。 不吃饭小心一会儿晕过去了。 安里听了这话，立刻做贼般的四下张望。许少卿看着他，轻蔑地用鼻子哼了声。过了会儿，安里又想到那个气派的生生大厦，随口问了一句， 那整个大楼都是你的公司吗？ 只有8到12层是租的。 哦。 在其他的城市还有几个工作场地，也不止这里。 嗯。 我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创业的，今年27岁。 啊？ 安里疑惑地看着姓许的这个突然自曝年龄的无故行为。 第一桶金是大学时在 B 市自己投资赚来的，然后毕业就拿出来投入到我比较看好的新兴产业里了。 厉害，可能大老板们吃饭的时候都喜欢谈投资和创业吧。 但安里也听不大懂，没法跟许少卿对聊，只能简单表达一下仰慕。许少卿拿起叉子，想想又放下来。 你觉得那个大厦应该是我的，所以现在呢？觉得你的金主也不是那么会赚钱，是吗？ 啊？什么？我随便问问而已，是不是你的都无所谓，反正又不是我的。你因为这种事生气？好神奇啊！有金山的人，为什么还在乎是一座还是两座呢？我一个30好几，还穷到连家都没有的失业中年男人，孩子都养不起，靠最不耻的方式去赚钱，我无法理解他们的脑回路。 没有， 虽然你总激我，人品堪忧又暴躁，但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最聪明最厉害的。 在你的圈子里能拔个头筹还有什么可说的必要，毫无悬念。 老板们果然都一样，喜欢被拍马屁，再聪明也没用。而且你又年轻又高又好看，拥有生生大厦的人一定是个老秃子。 不是老秃子，和你差不多大，做房地产的，长得还可以。 哦，那很厉害啊。 不过他老爹有好多个生生大厦，我的钱每一分都是我自己挣的。 啊、哦，那他运气真好，有个有能力的好爸爸。 安里突然想起小朵，情绪一下低落了，心里浪潮般涌起愧疚感。 不像我，我不能给他大厦，不能给他一个家，甚至连他的命可能都保不住。 安里愣着想了一会儿心事，回神的时候看到许少卿正眼神里似乎有些疑惑地盯着他看。 但你比他更幸运，你有的东西都不是钱能买来的，比如你的头脑、你的外形、你的…… 你觉得我好看，那我算是符合直男的审美了？ 不只是直男审美，还有直女审美。你们单位那些女生看你的眼神多明白，你说你为什么是同学？ 安里看到本来脸色已经开始放晴的金主一下子就冷了下来，他后知后觉地乖乖闭上嘴，心里恨不得劈自己一掌。他说到敏感词了，所有的马屁灰飞烟灭了。 服务员，结账。 俩人走出去的时候，他的车已经停在路边了。上了车以后，谁都没有再说话。 我和许真就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话不投机半句多。许说的话我听不懂，我说的话许生气。看来以后我还是少说话为妙。 啊，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蛟野沦陷》正在热播。